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四罪人经纶问答嘅。咁啊，听题目咧，我相信九成九嘅观众都唔知道今集讲乜嘅。咁啊，一阵间加齐解题咧，你就会知道今日咧就同明治维新有关系嘅。咁所以好多观众咧就请求嘅日本史咧，今集咧就终于出现啦。咁啊，除咗我啦、加齐啦、Michael 同大家一齐讲之外咧，我哋请个日本史嘅啊，系香港殿堂嘅专家。周家荣教授同大家讲， 周 公你好， 周教授你好， 周公你好。咁啊，周公嘅介绍啦，同埋题目介绍咧，就请嘉齐嚟啦。 好，嗱，我哋先介绍下周家荣教授先。咁啊，周教授咧，你唔好讲佢其他成就啊，佢其中一个好明显嘅成就就系佢学生 范小毛、 范永聪，系啊，范小毛吓，即系佢系周教授嘅高足啦。咁我哋有时可能叫下周教授咧，都可以叫做先生。咁原因咧，因為咧，阿周教授咧，佢首先佢係曾經留學日本啦，咁並且咧，佢翻到嚟香港咧，佢喺當時嘅浸會學院咧教書咧，就唔喺歷史系裏面教，而係教日文嘅，係咪喺日本研究嘅老師嚟嘅嚇？咁啊係啊，咁我哋即係認識阿周教授咧，所以即係我哋睇佢嘅研究嘅路數，就唔係淨係歷史嗰方面嘅，即係喺日文啊、日本嘅文學啊、日本嘅文化研究嗰度咧，即係嚟到去開通條路向。好啦，咁即係佢係殿堂級嘅大學者，我真係不需要多加介紹啦。咁但係即係淨係講一樣嘢啫，就係周生咧，佢出書出好多啊。 嗯， 係啊，咁我有時係要追曬佢啲著作咧，係真係睇唔切嘅。咁因為佢寫得仲快過我睇，咁咧。但係有個即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佢好值得去介紹嘅，就係、是、阿周生佢唔單止寫啲好專門嘅學術著作，佢亦都好努力咁樣咧做好多史學嘅普及。咁尤其是係有多真係比較讓我哋認識日本史或者係可能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嘅著作咧，周生咧都不遺餘力。 係啦，喺請阿嘉齊講解題之前補多一句咧，就係喺好漫長嘅我讀書時候咧，一聽起浸大歷史系咧。就會有人講係周家榮當嘢嘅，咁啊，所以咧你要知道咧，即係嗰當嘢係佢嘅，咁你就明啦，咁就係咁咯，冇，其實已經講完啊，咁啊好漫長嘅時候都係咁啊，咁直到周公退咗休之後咧，大家都係繼續咁講嘅，咁所以大家明啦，所以今日咧就係周公當嘢嚇，講下佢裏邊嘅師火嘅日本史， 即係所以行政方面好有貢獻，喺香港史學教育方面好有貢獻。咁嗱，咁我哋閒話休題啦，咁我入題咧就同大家去介紹咧一本好有意思嘅著作，亦都係同我哋今日題目有關。我哋而家係四個飲醉酒嘅醉酒佬咁樣啦，四醉人咁，但係咧即係原來我哋係跟從一個書名，咁呢本書咧就叫《三醉人經纶問答》，佢係比我哋少一個人。啊，咁即係當時可能佢哋就冇阿周生喺度啦，所以得三個人喺度飲酒。咁嗱，即係我呢本書咧，其實就係明治維新時代咧，可能係明治中期啊，喺1887年咧，呢、這個即係可能係明治時代一個交叉點，因為日俄戰爭仲呢、這個甲午戰爭未打，即係後尾日俄戰爭更加未打啦。咁而明治咧係有好多選擇嘅一個時代。咁作者咧就係中江兆文。中江兆文係即係日本可以話喺歷史上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家嚟。即係好佢好多佢嘅諗法，特別係呢個《三醉人經纶問答》裏面咧，佢提出一啲思想咧，到而家嘅日本咧都係好有意思、好有幫助，都喺好多爭論當中。咁呢本書我簡單講一講，點解同我哋今日有關咧？除咗我哋都係好中意飲酒之外咧，阿周生即係好明顯係好飲得嘅。咁佢亦都同我哋啱啱提過咧。就係點解醉人點係咩重要性呢？就是、因為日本人咧喺文化裏面咧，特別喺男人之間嘅文化裏面咧，係唔飲酒唔得嘅，一定要飲醉酒先可以講到一啲大事。咁我哋可能都係或多或少受到日本人嘅影響啦。 但係必須強調啊，眼前不係清醒水，港台並沒有提供任何嘅酒精飲品。 唔係我哋係 沒有任何令人醺醉嘅飲品俾我哋。 酒不醉人自醉嘅，自己喺我哋喺學問裏面去迷醉啦。好啦，咁我簡單講一講呢本書嘅內容咧，而去進入我哋今日個論題裏面。咁呢本書有咩特別呢？就係講三個人喺度傾偈。咁但係個主角咧就叫南海先生，咁就係即係嗰個飲酒嘅主人啦嚇。咁而咧佢有兩個客人咧，就有一日去探訪佢。咁探訪嘅期間咧，就係即係佢就寫咗佢哋啲訪談嘅記錄落嚟。咁呢兩位客人咧，一位就即係簡單嚟講，一位叫做紳士先生， 咁新史先生咧，佢就係信奉咧西方嘅民主自由嘅思想，咁佢就認為咧呢個先係人類終極嘅追求。咁並且西方嘅強大嘅即係來源啦，咁但係佢哋又唔係講強唔強大呢樣嘢。咁佢個思想裏面咧一點咧好得意嘅，就係話到即係要去強大或者要去即係現代化咧，就唔要放棄武力嘅，係一個即係採取絕對嘅和平主義，即係咁樣嚟到去進行咧，即係日本向前行嘅即係路向。咁另一位去探訪佢嘅朋友咧，就叫豪傑先生。咁豪傑先生咧，就你諗下，係一個日本浪人傳統武士。咁佢主張咩咧？簡單一句，軍國主義嚇，就是、要向外擴張，向中國、向韓國、韓國啊呢啲地方去進攻，然後以至到可以建立一個強大啲嘅國家，抵抗西方嘅侵略。咁呢個就係佢哋三個人嘅主要嘅思想，同埋佢哋談話裏邊咧，就係、對相關嘅路線咧有所爭議。簡單嚟講咧，呢啲三個路線咧。南海先生講咩？我自己先講啦。咁就係明治維新裏面咧，可以話佢哋思想爭鳴裏面其中一個片段。 嗯嗯，係啊。咁啊，唔該曬嘉齊啦，解題。我覺得即係今日好高興啊，周生嚟同我哋傾偈啦。我今日就做學生喺度聽書嘅啫。不過今日講明治維新，好似頭先嘉齊講，好重要。當然對於日本史嚟講好重要啦。好多觀眾都想我哋講啦。但其實我哋都忽略咗，其實明治維新唔單止對日本史，其實對中國近代史都係相當重要。當然啦，我哋見到好多坊間仲有啲資料啊，或者啲甚至乎教科書嘅參考啊，因為講到明治維新同中國近代史嘅關係，會直接跳到軍國主義、日本侵華啦、對外擴張啦。但我覺得咁樣做咧，就係有少少核子摸象，摸極都係摸大髀，啊睇唔到中日即係交流嗰個大象、大現象嗰個象啊，就係其實我哋睇唔到一啲其實喺軍事或者係政治以下嘅一啲人民政治嘅交流，可以咁樣講。其實如果冇明治維新，可能中國近現代史喺二三十年代特別嗰啲現代化嘅推進咧嘅速度咧係應該冇咁大。我哋講緊推進，梗係唔係就係講電飯煲同埋廁所板或者係汽車啦。我哋梗係講啲更加深層次，特別係由西方引進嘅政治啊、法律啊、哲學嘅價值觀等等，我相信都有改變中國現代史嘅力量。我哋稍後都係繼續講。 我講緊問周公啊，咁啊。我知道你做日本史好漫長嘅時候啦，咁譬如講明治嘅時候，最早吸引你去睇明治時期嘅嘢嘅時候，邊啲部分係最先吸引到你，或者你覺得最正、最吸引嘅，到而家都仲好吸引嘅邊啲部分？ 或者我由阿嘉齊個提出嚟嘅問題咯，先講咗先啦。其實就日本人咧就都幾喜歡三個人一齊咧，就即係喺度咧係打下交或者傾偈嘅。因為中國人咧，我哋兩個人傾偈就叫做對談。日本人最興咧就係、是、三個人一齊傾偈咧，佢就叫做頂談。即係好似個頂有三隻腳。咁咧就即係、三個人嘅時候咧，就即係唔會咧係一邊倒，或者係兩個咧就不即係、堅持不下。即係呢個咧，我可以話係日本文化嘅一個咧係特色。點解呢？因為我哋即係講真呢個咧係文化嘅時候，梗係中外文化、中西文化，好似咧係二分法。但係日本人咧，喺呢個咧係特別喺明治維新嘅時候咧，好明顯出現咧，就係即係對任何嘢都係有三分嘅呢個咧係睇法嘅。譬如講翻歷史咧，日本嘅大學咧，一般歷史係有三個系嘅，一個叫做東洋史學系，即係以中國啊、印度啊呢個東方即係嘅歷史啦。一個叫做西洋史學系啊，咁咧仲有一個就係佢叫做國史學系或者叫做日本史學系。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頂談或者叫三聚人呢個咧，其實反映咗一個嘅呢個特色出嚟嘅。其次咧就係明治維新咧，其實最得意一樣嘢就係佢當時咧係吸收咗西方嘅一啲嘅呢個咧習慣，唔好咁深入去睇到佢其他嘅嘢，就係、是、咩？飲牛奶啦，食雪糕啦，咁咧就呢個咧係食牛肉啊，或者係點咧？佢哋叫做火鍋。今日我哋講嘅火鍋，其實日本喺1870年代初咧就已經好流行噶， 壽喜燒啊， 係啦，咁咧就係即係幾個人就圍住一路食嘢，一路飲酒，一路傾偈，咁咧就係可以提出咧就對時事嘅睇法啦，對一啲政見嘅呢個觀點啊等等，咁咧就係喺日本嚟講咧就形成咗一類嘅小説，就叫做政治小說。 周公好似講到咧，我哋缺少咗一個壽喜燒同埋幾杯酒。 如 果唔係今晚就幾個人啦。周公，我繼續問你，等你繼續講，就係、是、你喺書中，我睇你嘅書裏講過咧，即係其實明治維新咧，除咗一個政治啊、經濟風雲嗰啲本身，仲係一個生活文化層面嘅革新。 我想睇你正話嗰一瞬節，你正話譬如飲牛奶啊，嗰啲新生活啊，嗰啲新嘅文化生活嗰度講多少少。 係嗱，即係如果大家要體驗一下咧，可以去即係如果日本旅行嘅時候，有一個叫做明治村，係喺名古屋附近到嚟。咁佢將好多建築物咧，就係明治時代嘅建築物咧，一拆嘅時候佢就搬咗去就重建。咁有300多座嘅。咁其中有一座咧，就係呢個咧係神户牛肉，就係呢個咧係飲酒嘅。咁我去過一次嚇，即係咁咧就有人幫我咧係錄火鍋，即係錄啊。咁一路講咧就誒、你坐呢張凳啊，伊藤博文坐過㗎、等等啊嚇。咁、你可以去呢個體驗一下嚇、即係咁咧就你食完之後，佢又俾個明治雪糕你，就係點咧啊？去翻明治時代嗰個嘅味道同埋嗰個嘅包裝嚇、等等嚇。咁即係可以睇到咧，就係話日本人好喜歡將佢哋嘅歷史咧，就係即係活順，即係點樣係混入去生活化裏面，喺生活裏面咧係睇歷史，所以咧即係日本人到今日啊，仍然咧就係即係對明治維新呢一段嘅歷史咧興趣係相當之大嘅嚇。咁所以甚至明治其實得44年、45年到啦，但係日本人會數到明治100年啊，或者明治150年啊等等，因为近代嘅日本好多嘢咧，其实都可以喺明治作为一个起点。 日本史学里面讲社会史，从来都系好强嘅一个派别嚟嘅，即系可以话头先阿周生讲就系佢哋将社会史嘅研究系混合咗喺生活同埋甚至乎喺商机上边。 系、我又再用一个继续追问啊，即系譬如你正话讲紧一样嘢，真系得意嘅正，譬如話我哋好漫長嘅時候，江户時期有個所謂江户風貌，明治時期有所謂明治風貌，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 就即係因為佢哋每一個時期咧，嗰個嘅特色咧係即係呢個唔同啊嚇。咁江户時代對日本嚟講咧，其實亦都可以話咧係即係深入民心嘅，因為江户有成200多年，咁尤其是就係江户即係今日嘅東京，所以東京嘅文化有好多傳統江户文化嗰個嘅呢個咧係特色向住。 之後，雖然可能明治就係一個新啲嘅。生活嘅文化啦，即係生活嘅體驗啦，即係有一個即係我哋有一個更新，除咗以前可能和山和子遮下就係嗰個江户嘅一個風味一個風貌，但係開始進入新生活啦，有一個有啲西化嘅成分，有啲強身健體啊現代嘅部分嘅時候，你覺得哇嗰樣嘢咧就係即係明治維新帶嚟嘅東西，咁所以我哋可以話講日本歷史啊，借周公嚟講咧最正就係咩咧？我哋從飲飲食食就睇到明治時代。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啊！咁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明治乜乜，明治乜乜，咁其實都有提到一點嘅，就是、明治都係江户之後一好重要嘅關鍵時期，即、就、係、是、日本所謂文明開化誒嗰條路線確立嗰個時期。咁但係咧，明治維新之間或者前期咧，有一大堆好麻煩嘅歷史嘅轉折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咧都冇辦法完全去梳理，因為梳理咧就唔係一集嘅問題，可能一季嘅時間要處理。咁啊，就請阿嘉齊講少少明治早期嘅情況啦。 好啊，嗱，其實講明治早期情況咧，同我頭先講介紹咧。中江兆文嘅《三藏人經論文答》咧係好有關係。咁《三藏人經論文答》裏面咧，其實仲有一個主角就係叫南海先生。南海先生咧，佢比起嗰啲極端嘅軍國主義或者係和平主義、民主主義咧，佢係點樣？佢係一個所謂實用主義者，就係要所有譬如要講君主立憲嘅，咁就唔好諗住去好好嘅民主制度。咁亦都係要國家係有軍備嘅，就唔可以完全冇防備，但係又唔可以去侵略人。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實用主義者咧，佢眼中點樣睇呢個明治時代咧？或者點樣理解明治時代呢？就係呢啲咁嘅思想方向呢，其實係回應緊佢哋一個思想嘅處境嘅，就係佢哋係有好過分嘅憂慮啊！即係個實用主義者就話有過分憂慮，咁但係過分憂慮係點樣一回事呢？其實就係明治時代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佢哋係要有一個救亡嘅情況。救亡係咩呢？就係佢哋會覺得，因為點解有明治開始或者幕府倒台，就係美國嘅軍艦啊，即係由呢個船長佩里帶領咧，就去到即係江户海面度出現，嚇到日本人一跳，原來世界上有咁樣強大嘅艦隊，同埋日本係隨時可能會俾人滅亡嘅。其實佢哋喺一個咁嘅強烈嘅憂慮之下，去展開一個改革嘅一個風潮。咁但係點樣嘅改革嘅路線呢？同埋改革個目的最終係要點樣呢？係一個強大到好似西方咁去侵略人哋嘅國家，定係可以自保嘅，即係或者係一個好和平嘅生活嘅國家？咁呢就係個中江兆文佢裏面呢，即係想同我哋去提出嘅一啲論題。 係啦，所以早期嘅譬如即係我哋話依個明治時期嘅情況啦，即係亦都有啲所謂嘅地方嘅藩啦，同呢個即係中央之間嘅一個當時幕府嘅衝突啦。咁當時嘅譬如藩，譬如省莫藩啦、長洲藩啦，咁啊後來即係有啲變化，就譬如到土佐藩，中間有啲轉折嘅，咁嗰啲細節就講唔到啦。咁但係簡單呢啲藩咧，都係當時西國地方、西部地方嗰啲同海洋關係比較密切啲嘅藩，咁佢哋亦都建立咗呢個新嘅軍隊啦。咁所以呢啲嘅力量咧，就對所謂喺東邊關東嘅即係幕府之間咧，就是、一個強大嘅壓力嘅。咁而咧，佢哋秉持嗰個理念咧，就係所謂嘅尊近王啊，即係簡單講就係天皇嗰個問題。咁而大家對日本史有少少理解咧，你就知道天皇同埋幕府之間咧，就是、一個好漫長嘅。嘅時間咧就係一個虛位嘅一個君主啦，同埋一個實質嘅管治者將軍之間嘅一個關係。咁所以明治咧其實有最其中有趣嘅地方就係所謂歸政，就歸還翻個政治嘅實體權力咧俾天皇。但同一時間咧，其實依件係一件全新嘅事嚟嘅，即係我哋以為係歸政，但其實真正天皇掌權咧喺日本漫長歷史裏邊真係唔 係從來都虛位噶嘛。 100年咁上下啦，我數落去，再早落去已經係幾百年前嘅事。咁所以我哋要去理解依件事咧，就係話其實一個政治上面是一個全新的一個風貌的一個面貌，就打開了到今日現今這一刻的日本咧，都仲有影響力的一個時代。好啦，咁我哋已經講，我講好長啦，咁就交翻俾講翻咧，就問下周公，譬如話喺講明治時期的時候，有啲咩哇，有啲咩人物是你印象好深刻的呢？譬如我自己印象深刻，可能大家都印象深刻，梗係版本龍馬啦，係咪？咁所以大家聽咗係咁。咁明治嘅時候係咪就係版本龍馬嘅時代 咧？首先你提到咧，其實有個地形嘅分布嘅、因為江户時代，即係江户東邊咧，就代表幕府嘅勢力、京都中間咧，就係、是、呢個天皇嘅呢個咧係即係基地、而西部咧，其實就係明治維新嘅動力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嘅呢個明治嘅英雄咧，其實都係喺嗰一帶度咧，係即係一路咧就上京，咁或者咧就係同呢個幕府咧係呢個對抗噶。咁版本龍馬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人物即係可以話咧，即係其實明治一開始嘅時候，佢已經即係呢個唔係樹，但係佢嘅影響力咧係貫穿咧係成個嘅明治時代。譬如佢嘅船中八策啊，或者後來佢嘅對國家嗰個咧係發展嘅呢個構思啊等等，其實咧即係明治初年嘅政府咧，基本上都係循住佢呢一個嘅方向咁樣去㗎。所以日本人到而家咧，如果你問佢哋對歷史人物邊個最崇拜咧，我諗即係其實最近都係話咧，即係版本龍馬係佢即係第一個最推崇嘅人嚇，即係呢個。 譬如版本龍馬所知，33歲就被刺殺啦，即係咁上下。總之係年青壯年嘅時候，我哋都個個都超過33，即係好後生嘅時候，佢已經做曬所有佢要做嘅事，同埋 死埋， 行成死亡啦。咁而我哋我睇你嘅書裏邊講明示咧，你對版本龍馬好明顯係有由衷嘅敬意同埋即係喜愛得不得了㗎啦。咁其中你講到一點咧，就係我覺得睇落去咧。就由現神王就係咩咧？佢就話咧，即係版本龍馬當然係刀刀劍劍嘅人啦。最初嘅時候就係舞刀弄劍啊，諗住做一個即係合拍暗殺啦嘅一個人嚟。咁就咧傾埋同啲 friend 一齊，我哋暗殺當時守舊嘅廢老啊，鄭海洲。咁就我哋暗殺佢啊，就係咁啦。咁你 插一插先，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時講呢、這個萬 刀槍不入 啊？係 啦， 係啦，佢又用刀，跟住用槍，跟住最後用法。 冇錯啦， 個過程啊。 佢就去咁啊，去到盛海洲就盛海，我要殺咗你咁。那個盛海洲就冇驚冇縮，乜都冇，咁啊同佢傾下國家應該點做。係嘛？即係佢同佢講點國家應該做， 同你傾下偈先。 咩內容嗰啲問都係請教咗。咁然後就版本龍馬竟然同個 friend 話：你有道理，我跟你 係。 即係你咁寫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嗰啲人物係點解咁 鬼有電影味嘅成件事？係 咯， 即係睇劇集。 其實版本龍馬咧，佢初初由一個咧係。即係呢個咧係冇事，即係就發展到咧就係要睇萬國功法，了解呢個咧係即係呢個咧係世界。去到最後尾就係話，即係成個呢個咧係日本喺面對呢個世界格局應該點樣做。所以佢後來發覺就係話，原來佢要殺嘅呢個對手就係一個咁有識見嘅人，所以即係即刻咧就即係。 這個咧係領悟過嚟，咁以後咧就係配合呢個盛海洲幫佢做嘢㗎嚇。咁呢個可以睇到咧，一個政治人物咧，佢即係有佢嘅理念，但係佢一方面喺度堅持嘅理念嘅時候咧，佢一邊去了解吸收呢個世界嘅呢個咧係即係形勢，最後做一個咧係調整。咁所以版本龍馬俾人嘅呢個咧係即係覺得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個。思想轉得好快，而且咧係睇到嗰個時勢嗰個嘅呢個咧係需要㗎。 我再問你，正話你講到嗰段咁戲劇性嘅狀況係真事嚟㗎嘛？ 係啊， 歷史事實啦，即係 呢啲都係有歷史。 咁點解盛海洲又有咁嘅胸襟做呢件咩事？ 其實咁講，我哋今日咧就覺得即係幕府好似一個即係呢個咧係守舊嘅勢力，其實唔係㗎。當時幕府即係手下咧有好多人才㗎，呢啲人才咧即係有啲後來。就變咗係尊王讓義，呢、這個咧又走去呢、這個咧係支持呢、這個咧係天皇嘅一邊、但係亦都有啲咧就堅持喺呢個咧係幕府，因為當時幕府亦都進行改革嚇，嗰、啲改革咧雖然時間係好短，見唔到效啊，但係後來明治政府咧基本上都係即係 copy， 即係。將佢哋要做嘅嘢全部咧，係即係實現咗出嚟。 佢當年都有改革派同革命派。 係啊，係啊，嚇嚇咁特別就係話，即係幕府後來嘅人咧，去到明治時代咧，有啲係可以貢獻呢個時代嚇。即係我講一個商人，這個、呢個咧係即係傑澤榮一，佢其實就係幕府屬下嘅一個咧係理財啊，即係呢個咧係。即係做呢個工商業嘅人啊，咁咧，但係後來佢係成功做咗咧，全日本咧係最有呢個咧係即係地位嘅呢個企業家嚇，咁咧為明治作出咗呢個貢獻，但係當呢個咧係即係幕府將軍去世嘅時候咧，佢就幫佢搜集曬資料，就編咗佢一本傳記。咁即係可以睇到咧，明治時代嘅人咧，佢哋知道我有我嘅立場，咁但係咧，即係為國家嗰個嘅發展需要，佢可以咧係撇開個人嘅一啲嘅即係立場啊、胸襟啊等等啊。呢個就係明治時代得意嘅地方。 呢個有呢樣嘢都要追問你啦。大家都當然正話都有講到。即係日本嗰個經政經格局裏面，即係西國用佢啲用啲舊時代嘅字啊，即係戰國西國嘅人物咧，可能係新派啲嘅人物。關東地方嘅人咧，就係即係舊江户嘅。 咁 但係以政治經濟實力嚟講咧，江户城咧當時係獨樹一帜，因為喺漫長嘅江户時期裏面咧，佢累積咗大量嘅能量。而你正話講嘅例子講到嗰班人，其實佢嗰個內在嘅轉變都好重要。可以咁講 嚇，特別就係呢個咧，係即係兩邊，即係呢個咧係天皇呢一派咧，係要打入去江湖嘅時候，大家雙方可以談判。談判最後嘅結果就係話，為咗江湖同埋國家嘅利益咧，冒血開城。 嗰、那個談判盛海洲都係代表幕府。 係啦，咁嗰邊就係西鄉龍城呢班人嚇，咁、所以咧呢班人其實嗰個關係好微妙嘅，既係敵，但係亦都有共同嘅呢個目標。咁所以明治嘅成功咧，其實就係喺呢個共同嘅目標底下咧，就係、是、呢個咧係即係合拼而成嘅。 所以有時候我對於呢種即係你諗起武士，以為佢嗰個原則性好強，一定要死硬，一定要去殺落去， 有咩就切腹。 係啦，係啦，但係你估唔到嗰個彈性可以咁犀利。另一個彈性，我自己成日都好覺得好奇怪嘅，點解會做得到？就係譬如西南凡佢攻入去江湖嘅時候，佢成班武士去幫手打，攞咗個權翻嚟，將個權奉還翻俾天皇。但同時間佢又會接受廢除武士嘅階層，將自己即所謂嘅兵器放下。點樣可以做得到咧？佢本身已經咁大權，仲大權過天皇喺武力上，點解做得到？ 因為咧當時嚟講就係日本係士農工商係四民分得好清楚，咁、但係呢個咧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妨礙，就係話即係成個國家只係靠武士去支撐嚇，咁、其他都係呢個被統治嘅人咧，即係影即係嗰個參與就唔夠，咁所以好得意一樣嘢就係明治政府一成立，其實裏邊。幾乎全部都係武士，但係呢啲武士咧，就平均嚟講咧，大概 都是三十零岁啊，二十零岁啊。咁当时咧，即系呢个咧系最大年纪嘅，大概好似都系得四十一岁。即系咁可以睇到咧，佢哋即系比较上容易咧，就系接受嗰个时代嘅呢个咧。 而家嗰个时代都有，即系譬如佢哋好多人去咗欧洲同人倾啊、游历啦，本来谂住做啲外交啦，当然失败，但系。呢一班咁後生嘅人去到睇一睇，就對日本就好大唔同。 係啦，咁你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當時亦都考慮到呢樣嘢，所以咧就係、是、廢除咗武士嘅特權之後咧，其實係即係有啲嘅俸禄俾佢哋，等佢可以咧，即係呢個咧喺生活上冇問題，甚至鼓吹啊佢哋咧就去投資啊，做啲呢個咧係工商業啊等等。 而家物質條件都可以等佢哋放低個權力，咁但係即係我睇到以版都。本文化為代表啦，其實佢係好明治維新嘅典型嘅知識分子，就係、是、變得好快。咁我哋見到日本人咧，佢哋係可以好堅持己見，但係為咗個所謂大義咧，佢哋好容易就可以放低。咁呢個我相信係明治一個或者係成功啦，或者係佢哋一個變革裏面好重要嘅特色。 係因為近代工業歷史裏面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或者好多呢啲咁嘅歷史時刻嘅，但係出嚟好多係悲劇嘅狀況，或者衍生咗一個好漫長嘅。動亂啊，或者一個戰亂，但你見到嗰啲人物嘅胸襟啊，嗰啲人物嘅彈性啊，就會見到一樣嘢，就係、是、你係好嘅歷史人物，你就知道趕盡殺絕，將所有政敵排除咧，最後係冇下場。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咧明治裏邊有啲新思想嘅顯現啊，或者一啲嘅當時重要嘅歷史人物點樣喺適應時代嗰度咧轉身好快、靈活同埋有彈性。咁都提到咧，就當時都有啲嘅日本，無論係官方又好，種種嘅人都好咧，都有去放羊啊，即係去歐美咧做一啲嘅考察，去睇下當時新時代嘅舉措。咁我真係想問一個問題啦，其實咧呢一樣嘢咧，成個東亞當時好多地方都做緊，即係我見好多近代史人物大家都去。咁日本嘅所謂去外國的留學考察，他們有什麼不同，或者他的特點是在哪裡 呢？其實日本在明治初年，其實或者在幕府末年已經是即是發覺需要出去考察，需要去見識世界的。那可以說食至上，因為是簽約的時候，日本人就跟美國說，就說我整天都是在我們地方度簽約，可不可以下次俾我們去你那度咧係簽約咧？咁美國人覺得可以啊，咁你下次咪嚟咯。所以日本就乘住呢、這個即係咁樣嘅勢頭咧，就係、是、派遣呢個咧係外交使節團出去。但係出去嘅時候咧，就帶埋一啲年青嘅學生，甚至一啲即係得幾歲啊、十零歲嘅女學生。 總之就帶啲年青人去。 係啦，咁咧就去到咧呢班人咧，就後來成為明治中期後期嘅呢個是精英，咁即係最典型嘅一次咧，就係岩倉具士咧就帶隊出去。嗱、可能岩倉具士呢個人大家唔係太呢個咧係認識，但係其實咧喺明治政府，佢當時係最有實權、最得力嘅一個人。伊藤博文仲係後來先至咧係呢個咧係即係呢個咧係有作為㗎。咁、由佢去帶隊，咁咧就係、是、可以話咧就係、是、將個見識咧，即、就、係、是、或者就係同西方國家呢個交換意見啊、簽約嘅時候咧，所受到嘅委屈咧，就係、是、一好切身嘅體驗。所以翻嚟之後咧，就呢個咧係強調日本仲未去到可以同西方國家係呢個咧係即係 討 價還價嘅地步。 你要讓而都不可能。 係啦，所以就強調呢個內治為先，即係呢個咧係即係內部嘅政治要搞好佢。但係當時咧，日本開始咧就係、是、有呢個咧係對外擴張嘅呢個咧係即係企圖嚇，咁、所以咧就出現咗所謂徵韓論嚇，咁、咧徵韓論當然就係西鄉隆盛係一個代表人物，咁但係有些少冤枉㗎，佢其實咧並唔係主張要咧係去攻打呢個咧係即係呢個咧韓國，即係今日嘅呢個朝鮮半島啦，只不過就係當時佢覺得咧係即係。朝鮮呢個政府咧，唔係幾睇得起日本人，咁所以就要派一啲外交嘅人員去交涉。咁佢講咗一句説話就話：如果冇人去嘅話咧，就等我去啦。咁、所以後來啲人就當正佢係徵韓論嘅呢個咧係代表 嚇。係啊，依一點咧就一陣間我哋都要再花時間去講解一下。咁即係大家講到留學生或者去留學 或者去睇下世界點都幾緊要啊！ 好緊要啊！即係你喺日本所謂放羊去出面見過世面嘅咧，如果啲去日本旅行嘅朋友見到一萬 yen 就知道啊！一萬 yen 上面嗰個叫其中一種一萬 yen 咧，上面嗰個人物叫做福澤諭吉啦，係日本好出名嘅思想家同教育家，佢都係即係放羊之後咧就係主張全盤。即係主要係全盤西化啦，同埋保留即係日本要獨立自尊啦。我哋打唔到人，但起碼我要同人平起平坐。咁當然咧，都會晚近有啲人會覺得係有即係向外擴張嘅傾向。但係咧，如果我哋將中國現代史同日本現代史放喺明治維新嘅所謂嘅 context 底下睇咧，又唔可以完全將佢等於係對外擴張或者軍事侵略。當然呢個都係咬牙切齒可怕嘅事實，但係唔係事實嘅全部。因為就算喺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條約簽咗之後，中國打敗仗，好傷好傷。但係第二年，除咗做一啲即係復員或者係重新練兵嘅工作，就係做咩啊？先派13個學生去日本留學，佢哋知道佢哋嘅事情係要學嘅。咁點解要去日本留學呢？當然即係最近即係大學者傅高義佢寫中國與日本入面話點解張之洞喺勸學篇話要去東洋留學呢，佢就講平靚正嘅。但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唔同意嘅，因為佢冇睇曬即係張之洞勸學篇入面平靚正去東洋近之後有一句好重要，就係張之洞佢所謂都 share 咗李鴻章覺得同種同民嘅觀念， 易入口啊， 係咪佢 平靚正易入口？ 點解會易入口？唔係淨係平靚正，佢覺得因為大家有風俗嘅相近，因為 面對嘅困難， 因為西方嘅學術咧已經喺東洋咧經過咗 filter， 咁我哋攞 filter 之後嘅製成品咧，其實係最有效嘅。咁呢個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同種同民嘅觀念去進行呢個交流。咁但係喺留學東洋呢個風氣咧，其實一路持續都好犀利，一路去到民國都好犀利。我哋見到甲午戰爭之後13個，1900年嘅時候已經去到80個。當時咧讀書最多嘅咧就係仲係讀軍工企業軍工科嘅。咁我哋可以睇下圖片啦。喺1904年咧，有呢班即係放羊東洋嘅中國留學生咧，佢哋都已經嚇即係好要著西服啊，即係喺生活習慣上咧， 有冇剪到啲辮？好似都 要做呢個洋化。咁我哋見到日本喺所謂嘅我哋叫做 cultural brokerage， 即係喺文化仲介上面咧，即係其實係俾中國留學生一個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呢個風潮其實好犀利，去到1930年，如果我而家睇個圖片咧，1930年咧有一個報紙會刊登咧，就係、是、當時日本嘅中國留學生已經去到3000人。即係3000人，今日我哋去外國留學就好似冇咩事啦。 當時， 但係當時嗰個所謂嘅交通嘅環境啊，即係所有嘅背景啊咁唔方便，有3000人其實一個好大嘅留學嘅 project。但係到嗰陣時咧已經變咗啦。當時已經唔係話學機械化、學工業或者學商業啊，要學一啲人文嘅學科。所以當時咧差唔多係讀得最多人嘅咧，就係400幾人就係讀法科。所以我知道日本喺其實日本嘅顧問、日本嘅留學生啊，對於中國嘅晚清民國嘅法律現代化咧，係有好大嘅貢獻。譬如講，日本嘅法律專家、東大嘅法律專家江田朝太郎，就係寫晚清嘅新嘅刑法。咁亦都去到民國，都係用同樣嘅刑法等等。我哋見到其實嗰、那個軍事嘅衝突咧，對於人民同學術嘅交流咧，好似未必一定有最負面嘅影響。 係啊，同埋我哋要睇嗰樣嘢，要睇嗰個全局嘅，即係。在當時無論中國好同日本也好，其實佢面對同樣的問題，就是你俾人哋外國勢力打完之後，打完啦，好嬲好嬲好嬲，咁我點做呢？結果都是去學嘢嘅，即係其實你痛定思痛諗翻，你同正正話講話，去到歐美睇完之後有冇得打先？咁你打翻人定係去學嘢？咁你最尾都係派人學。 打條好嬲好嬲好嬲，但係同時間都會請你嘅顧問嚟幫手。譬如喺晚清時候咧，根據黃元盛教授嘅研究咧，已經有成差唔多係600幾個日本專家晚清喎，幫緊清朝政府。 係啊，對關税嗰啲問題好多都要靠啲專家。 呢個我講一個例子啦，譬如康有為當時咧喺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嘅時候，佢係上書呢個關税帝，係咩？佢提出咗咧係即係拒和變法遷都，即係話佢係即係對呢樣嘢係好不滿，但係同時佢又同光水帝講咧，我哋要學日本明治維新嚇，咁咧就於是乎咧就係即係將佢嘅即係收集嘅資料咧寫咗本《戊戌變法 日本變政記，咁咧就係呢個咧就俾光水睇嘅。咁可以睇到咧，中國當時一方面就係我哋戰敗係一個咧係屈辱，咁但係我哋要即係改變呢個屈辱咧，其實應該向有需要嘅呢個人係學。咁日本雖然係一個敵人，但係佢喺吸收西方資訊啊，同埋學呢個西化嘅過程裏面咧，係比中國快。咁所以中國要追上去咧，一定要透過日本呢個渠道。 係啊，呢個渠道重要到咩地步咧？即係唔單止係即係官位最高，去到張之洞啊，或者係即係朝廷會關心。佢希望令到咧所有嘅讀書人都關心。我哋睇一個報道就知道啊，喺1902年咧，喺武昌嘅時候咧，都係舉行鄉試啦。咁你要過咗鄉試先可以進入去會試、殿試，即係考狀元噶嘛？呢個鄉試咧，當時咧喺即係1902年嘅《北華捷報》咧，首先有個好悲劇嘅就係嗰時鄉試咧啱啱改咗呢個點名制度，就一次個點唔分開點，咁一次個點咧好多人湧入嚟點咧就踩死咗兩個，咁呢個唔講啦，呢個唔講。但係咧當時嘅喺武漢《北華捷報》嘅記者咧，佢話你知唔知當時嘅鄉試考試其中一條題目係咩？我可以睇呢條題目，條題目就有趣啦。條題目咧就係講緊日本點解要改進佢嘅政府呢？佢改革佢嘅政府全部用西方嘅方法，咁樣啱唔啱呢？咁我哋今日有冇一啲咁樣嘅考慮去救中國呢？咁你見到其實成件事係唔單止係最頂，希望去到最下面嘅讀書人都會了解到對日本重要啦，當然，但係佢哋覺得對中國現代化都好重要嘅明治維新。 呢啲真係問利多於弊，弊多於利嘅。 唔係，不過其實當年嘅日本人咧，話當然好多係軍國主義，當然好多係主張徵韓論，對中國係發動侵略。咁但係亦都有唔少人咧，即係認為係睦鄰友好咧，係好重要嘅，或者係至關重要的一件事。咁呢種嘅爭論咧，我相信我哋可以見。到喺多方面嘅即系中日交流上边，特别系我哋睇到好多日本嘅专家，咁包括系可能去到伊藤博文咁嘅级数，佢哋去到帮中国进行改革，可以系好衷心。咁原因无他嘅，佢哋喺个思想上边会觉得一个强大嘅即系开放嘅同日本友好嘅中国，系对日本自身嘅安全都系一个好有效嘅保障。 系啊，即系我哋讲下，即系佢帮伊藤博文咧，同阿光绪帝曾經有傾過偈，即係有講過咧，就話光绪帝甚至乎曾經有想揾伊藤博文做呢個即係首攜，即係簡單講就係揾當即係當時管理中國政府。咁如果真係咁啊，不得了嘅啦嘛，即係佢第一位啊咁。當然慈禧唔會俾佢發生啦，即係一早已經廣布善眼就去即係打佢哋噶啦。咁但係。你諗下個想法就係、是、大家當時嘅諗法就係一個咁樣法，就係、是、一個大家以為自強行先嘅一個咁樣諗。 因為頭先提到一樣，其實我想補充咧，就係話喺呢個日本嘅武士道嘅呢個咧係精神底下咧，佢其實就係有一個咧要振興呢個咧係日本同埋呢個東方國家嘅呢個企圖。咁、但係當時明治政府唔係令到有啲嘅呢個傳統武士咧好滿意，咁所以咧有啲人寧願咧係放棄日本就走去大陸度活動，咁呢啲咧我哋叫做大陸浪人。咁啊，後來當然就係大陸浪人有啲被利用成為呢個咧係即係侵略嘅工具，但係亦都有一班人咧係充滿咗理想噶。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幫呢個孫中山嘅呢個咧係宮崎滔天啊。咁佢一路覺得日本係失落咗呢個理想噶，咁啊嚟到中國啊，咁啊去到即係我鄉下潮州嘅時候，佢話：哇，中國人嘅精神就喺呢度啊，中國嘅希望就喺呢度。咁呢個可以反映出就話點解當時咧嗰個情況即係。入明治維新是很特別的，一方面是西化，但是一方面有些人反思就是說純粹西化不行，所以明治中期呢其實是吸收了即係傳統中國嘅嘢，再重新咧加以包裝，譬如呢個咧係教育赤語啊，或者係呢個咧係一啲哲學嘅等等咧，其實就咩咧？係揾一啲留學德國嘅哲學嘅呢個咧學者翻嚟，去解釋中國《論語》啊，傳統呢個儒家思想嘅呢個咧係觀點，即係話將傳統儒家思想咧係現代化。咁所以呢方面亦都影響咗中國唔少嘅學者。 係啊，所以亦都見到正話，譬如我哋啲好多維新志士，佢哋嘅師傅啊，好多都係啲哲學家或者文化嘅一啲大家嚟。咁你可以見到就係嗰啲政治人物啦，虛心咁去睇下人民學科嘅知識同埋素養咧，對明治維新嘅改革貢獻咧係相當之大。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講好耐明治啦，都可以補翻一句嘅，就喺明治嗰個時代。個跨度究竟有幾多咧？阿家姐，我哋點樣去計好咧？ 嗱，一般嚟講，我哋就教科書會話係明治天皇個改元開始啊，就1868年。咁然後咧，佢個死亡時間就係1912年啦，八月左右啦，我冇記錯。咁我諗下，1912年係一個好精彩嘅年份嚟啊！民國就喺當年成立，咁整個東亞咧，日本就進入呢個大政時期。咁但係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周公都有做過研究或者有提出過啦，就1868呢個明治維新嘅開端咧，其實未必係冇問題嘅，可以有啲爭議喺度嘅， 係咪咧？ 係啊，因為咧即係日本人覺得佢近代史嘅開端，其實就係1853年、54年咧，係美國海軍呢個陪理扣軍，咁而引起佢哋一個嘅變化，咁所以呢個有一個嘅講法就係應該由幕末開始講嚇，咁去到呢個咧1889年咧明治憲法制定嘅時候咧，基本上告一段落。一個西化嘅呢個咧係過程告一段落嚇，咁明治後期咧，其實好多嘢翻轉頭學翻中國嘢啊，用翻中國嘅嘢滲入去嚇，咁所以即係就先講開傑作榮一咧，佢寫咗本書好正啊，叫做《論語與算盤》，佢就話即係我學嘅呢個咧係即係就係《論語》拎嚟做生意，算盤係中國發明嘅，但係我拎嚟咧係計數，咁所以咧就係中國。文化咧，其實冇妨礙到日本嗰個咧係近代化嚇，咁所以明治後期係有啲唔同㗎。 係啊，所以明治好難即係一概而論就係得意在，譬如正話都有講過，即係神佛分離嗰個問題啦。就早期可能講話要強調翻呢個神道教，咁然後就話咁我哋將嗰啲佛教咧就排除出神道以外。咁點解咧？因為神同佛咧喺好漫長嘅江湖時期咧，都係有所謂神佛集合嘅時期，咁亦都有所謂嘅即係神本佛跡啦，即係開始慢慢都提升神道教，但係都未至於。要割裂佛教嘅，咁即係譬如可能你聽嗰啲咩神公子啊，呢啲部分都係神佛集合嘅，現有都仲見到痕跡。咁但係真係政教分離啦，佛教被打壓啦嘅時候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哲學家或思想家都好唔滿意呢啲咁嘅問題嘅，譬如和十節郎嘅古之循禮啦，咁睇翻啲古字咁啊。佢都冇講乜嘅，佢就話我睇翻啲日本古字裏面啲佛教寺啊，去講翻。咁但係簡單講，代表你聽咧，就整體嗰個當時嘅文化咧係一個激盪嘅。就算係你要打壓入某一個宗教咧，可能轉頭翻佢又可以繼續翻嚟。嗱，依一個你要見到明治嗰個狀況啦。咁但係正話咧，飲茶我哋傾偈嘅時候咧，仲有樣嘢要講啊。周公你話到咧，正話啲中國留學生去到之後咧，仲有啲事情發生緊嘅。 係因為咧，即係1896年，張之洞派13個中國官費留學生去日本，但係咧佢哋去到咧有好多咧就唔適應啊，咁其中有兩個咧就即係第二年就翻翻嚟，咁佢個理由咧就係話日本嘢好難食， 我食唔慣生嘢 嚇，咁咧當然今日嘅香港人嚟講咧就 日本有難食 啊，日本嘢好難食，我成日食嘅喎，但係當時咧佢哋係食唔慣，因為咧係即係生冷嘢啦，呢個魚生啦，咁啊飲湯咧就其實即係。飲呢個面豉湯啊，呢個味噌湯啦嚇，咁咧就係我初初去日本讀書都覺得好難食㗎嚇，咁就我都唔明香港人點解話咁中意嚇，咁但係咧就翻嚟之後，咁日本人覺得好奇怪，我哋啲嘢好難食咩？於是乎就派人去研究中國人食啲乜嘢，結果就俾佢研究咗出嚟，就整咗一個即係開咗一個嘅系列，就叫做中華料理啊，即係同日本傳統即係自己嘅做法唔同。咁所以咧，日本嘢又係三分啦：中華料理、西洋料理、日本料理。 中華料理就係中華料理喎， 即係嗰啲炒飯啊， 係啦，炒飯啊，餃子咧係即係我哋。北方嘅餃子啊，雲吞啊，甚至香港嘅呢個咧係燒賣啊等等啊，甚至個名都一樣嘅喎、即係你去日本嘢叫咧，你話七行咁就即係其實佢叫做 yakimeshi 就係呢個炒飯啦、啊。咁但係你用中文叫做七行，咁佢就會俾碗炒飯你、 其實好多呢啲人民交流嘅字眼咧，到到今日都仲用緊。唔好講中華料理，如果唔係有明治維新，我哋冇經濟呢個詞匯，即係所謂嘅和制日字，日制漢字。冇經濟啦，可能冇社會啦，冇企業啦，甚至乎最初冇律師呢個字嘅，最初中國人叫律師咧係叫辯護士，而辯護士咧係和制漢字嚟嘅，所以好多嘢都流傳到今日咧，仲喺度。 日本人其實用咗中國一啲嘅即係古老嘅字眼咧，將佢呢個咧係現代化譬如孫中山去到日本，咁日本報紙話。 即係支那之革命派、啊、或者革命黨、這個、呢個咧孫文來日，咁孫生話啊，佢叫我哋做革命黨好啊，我哋以後就叫自己革命黨啊，所以呢個名字就咁嚟嘅。 阿、啊、周生做嗰啲專門研究咧，係講緊呢啲咁嘅名詞咧喺東亞之間嗰個交流。咁啊，周生嘅研究裏面提出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是、香港啊喺個交流裏面嘅重要性，就係嗰啲好多傳教士可能喺香港出版咗好多涉及中國啊、世界啊嗰啲刊物，佢哋嘅用字啊，日本人買咗嗰啲傳教嘅刊物翻去咧，喺日本裏面咧借咗嚟用，咁然後再回收。就翻翻轉頭影響翻中國嘅近代 化。係啊係啊，呢、這個其實明治維新同香港好有關係，我哋想象唔到噶。日本人覺得邊度有嘢學，佢就去。咁所以去英國學海軍咧好，但係太遠，不如咧就嚟香港呢、這個咧係天馬艦，就跟呢個英軍咧就學呢個海軍。咁所以日本有一批嘅人咧就喺天馬艦學嘢噶。咁啊中央書院咧就有日本留學生嚟噶，咁啊學中文同埋英文。咁後來呢批人咧有啲就英文好嘅就去咗歐美做外交官，中文好嘅譬如一個叫此野文雄咧就做咗喺駐中國嘅外交官。所以即係留學生佢哋係去到邊都可以學噶。 嗱，我哋正話咧就呢個有趣嘅例子，講到嗰個交流啦，同埋嗰個日本人對嗰個學習嘅得意之處係嘛？即係你批評我，我唔係反駁你嘅，我唔係同你戰狼，我係咩？我係學你。喂，係咩？我真係差。OK， 我即刻嚟，係嘛？即刻嚟學下咁樣發生咩事啦？呢度咧衍生一個問題咧，同嗰個後來我哋嘅對於東亞格局都好深刻嘅就係正話第二節嘅時候，我哋都有提到嗰個精韓論嗰個嘅問題，亦都衍生到中間嘅關鍵人物，正話都有提到嘅，代表住即係維新派嘅西鄉隆盛。即係當時同盛海洲傾最後嘅和議嘅時候嘅人物，咁我哋都話西鄉隆盛係好重要嘅人物啦。但係當我哋講明治嘅時候，又發覺，咦，數落去明治嘅時候，咦，佢都好早已經就死咗噶咯喎。咁但係我哋亦都會歸佢為明治時期嘅一個關鍵人物。咁正話你提到咧，佢唔一定係精韓論嘅代表人物。嗱，我首先講個一呢來講法先。一般嚟講咧，就話咧就西鄉隆盛就係要去征伐韓國啊。咁簡單講咧，就後來我哋都知道，的確係有征伐韓國啦，大陸警察啦，嗰啲嘅部分都係有嘅。但係你真係提出嘅講法就係、是，其實西鄉隆盛唔係贊成征韓咁簡單，佢裏面有一個好複雜嘅辯證，其實係點樣嘅情況？ 佢其實係一個關鍵人物。因為咧，當時即係日本就覺得咧，即係呢個你個朝鮮呢個政府咧，對日本唔係好禮貌，好似有啲要求佢哋都唔睬佢。 但佢當時中國凡屬國。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想咧就係派兵去呢個咧係教訓或者去打呢個咧係朝鮮。咁但係即係。呢、這個咧係西鄉隆盛咧，就覺得我哋要搞清楚件事，不如派外交官去呢個咧係了解談判一下。咁、咧，如果冇人去，我願意去嚇。咁、但係啱啱嗰陣時咧，就係、是、呢個咧係岩倉具視咧，就一大班政府嘅要人咧就去西方考察，所以呢件事就抌低咗。咁啊，去到等到呢個咧係岩倉使團翻嚟之後咧，就其實已經出現咗嗰個派閥嘅問題。即係因為入明治政府咧係有幾個嘅呢個派閥，咁咧就有人咧就借呢個咧係徵韓嘅問題咧，就係、是、攻擊呢個咧係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保啦，西鄉隆盛就係、是、譬如即係當時薩摩藩嘅一個代表嘅人物啦。咁而當時政府裏面唔少嘅人物都係長洲藩所管，咁當中亦都有啲土佐藩嘅人物喺裏面。咁但係好明顯，西鄉隆盛就係即係同長洲藩嘅人物咧內在有啲嘅較勁喺度。 係啦，咁所以咧就後屘咧就係即係因為咁咧，佢就呢個辭職。咁咧就係翻翻去九州，咁但係有班呢個咧係即係舊嘅武士咧，就覺得喺新時代佢哋即係俾人忽略咗，所以嗰種不滿或者作為一種咧係呢個咧係反抗，咁咧就係慫恿佢出嚟咧，即係西鄉隆盛做喺個地方度咧就係即係搞活動啊等等，咁結果就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同政府對抗嘅人，咁就發生咗最後一次嘅呢個咧係氏族嘅反抗，呢、這個叫做西南戰爭嚇，咁咧就即係有套西片講叫做最後的武士，就係講呢樣嘢。咁當時明治政府係好即係都咩㗎，就派啲呢個呢同西鄉有關係嘅人，咁呢就去打西鄉隆盛，咁結果呢就變咗呢就係即係呢個呢佢即係消滅咗呢係即係九州直至到鹿兒島呢一派。咁但係西鄉即係失敗之後，其實日本人好同情佢，因為覺得佢其實都係一個愛國志士。咁後來呢就明治政府要即係恢復佢嘅爵位。 呢、這個等等，但係又唔可以太高調，所以今日大家去呢個咧係上野公園見到西鄉隆盛嗰個樣咧，好奇怪，佢著住呢個咧係沖涼嘅所謂浴衣， 拖住放狗啊嘛， 係啦， 我記得有去 咁咧、一啲咁多威武都冇，係嘛？就係、想降低佢呢個形象。但係你一路循住呢個東京一路去咧，越去到西邊，越去到南邊咧，佢就越嚟越威武。去到鹿儿岛嘅時候，佢著軍裝，非常之威武㗎。咁呢個就反映出咧，就係、明治時代嘅呢個咧係即係日本人咧對呢批即係呢個咧係明治嘅功臣。因為西鄉隆盛都係即係所謂維新三傑，雖然佢係反政府，但係佢其實係一種即係、意見嘅唔同，咁、所以即係到今日咧，仍然都係呢個咧係即係對西鄉咧係好呢個咧係推崇嘅。 最後都係為咗大義啊嘛，喺佢哋眼中。 但係呢個人好得意，佢從來唔中意影相，所以佢個樣係咩樣咧，冇人知 道。賭神嚟嘅。 係啦，咁咧就後來咧做像嘅時候咧，就即係揾佢嘅細佬同佢嘅呢個咧係一個咧係即係侄啊，即係都係即係近親啦、就將兩個人嘅樣咧就係、呢個咧係加埋。一個用上橛，一個用下橛，咁、就拼出呢個西鄉隆盛嘅樣子出嚟。 最早期嘅 Photoshop 係咁嘅， 有啲靚仔啲嘅親戚可能拼得嚟仲靚。 咁啊，仲要奇怪啲咧，就唔揾日本人畫，要揾個咧係西人嚟到畫咧。嚇、咁結果咧，西鄉隆盛如果你而家睇個樣咧，係有啲咧係似啲西人嘅。 係，可能似湯國老師 啦。 最後冇事 啦。 係 咯， 係但我即係我哋講緊《精韓論》咧，我頭先都提過呢本《三罪人經論問答》啦。喺中江兆文裏面講嗰個豪傑君咧，其實就係即係有主張精韓論嘅話題。咁、但係佢好好嘅，裏面就係講唔係一個因為軍國嘅侵略，唔係想擴張領土，而係透過將隔離嘅弱國吞併，佢讓日本咧可以更安全，有更多資源咧可以對抗到西方嗰個侵略。咁呢個咧就係可能個精韓論裏面咧一個好重要嘅，為我哋中國人去理解日本咧所忽視嘅一個原因。咁呢樣嘢我即係覺得係我哋理解明治維新啦，咁同埋以後可能發生嘅甲午戰爭種種對華嘅侵略咧，我哋一個唔能夠忽略嘅要點啦。 係啊，因為喺中國觀點裏面咧，我哋睇嗰個中韓之間嗰個所謂繁瑣嘅關係嘅時候，當時咧感覺上日本係好有意識地步進逼嘅。咁但如果你睇翻《西鄉隆盛故仔》，你裏面見到當時日本係有巨大嘅爭議喺當中，即係所謂嗰啲動態嘅歷史嘅演變咧，其實你從呢個別國歷史去睇咧，反而咧能夠見到多啲。我好感謝咧，即係周公嘅。本嘅書啦，咁裏邊咧好多簡化嘅簡單而可靠嘅論述，咁啊幫到我哋好多。繼續睇。Thank you.